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从第69节，请自作威，欲人求胜，到75节，成威逼怯，众部杀伤。呢段系刚强之恶，第一节我哋曾经同各位做过报告，小注里头一开头同我哋提出四个字：正直和慧。呢四个字确确实实系我哋做人立身处世嘅根本。如同佛都讲发菩提心，菩提心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自诚心、心心、回向发愿心、起信论里面所讲的直心、心心、大悲心，我们将经论合起来看，事实上就是儒家讲的诚意正心。正直律己，这个正就是正心，正心是直心。和为待人就是大悲心，就是回向发愿心。所以我们细心读诵体会，世出世间那些大圣大贤，他们讲的话不同，意思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世法和佛法很容易会通，世法和世法亦无障碍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真理的确只有一个。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佛，称之为心性，其他宗教里面称之为真神，称之为真主。它起作用广大而无边际，所以先能普度一切众生。道就是协助的意思，教导的意思，帮助的意思，服务的意思。我 我们从这个地方着眼，从这个地方去修学，亦就是大乘教下祖师大德时时勉励人从根本修。我们现在明白了根本是什么，根本是一个概念，是一个观念，哲学家所讲的宇宙观、人生观，我们对人生的看法、对宇宙的看法和事实真相相应的。在佛法有时讲和圣德相应的，这种是正法。如果和圣德相违背，那种法就是邪法。但是要知道，邪法和正法都不离自性，所以讲邪正不二。这讲是其他宗教里头没有的，它的确是高一个层次。邪正在心性上讲是不二，在现象上讲亦是不二，念头上有差别，感受上有差别，但是那种差别仅限于凡夫有，迷的人有，觉的人没有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依据这个道理，我们先有正觉，再向上提升，先正等正觉。你思想纯正，见解正确，你的行为自自然然就好似诸佛菩萨一样，我哋总结佛菩萨教我哋嘅纲领，枢纽嘅纲领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自自然然就相应了，怎会有恶念，怎会有恶行。逞强好胜，作威作福，总以为自己在人地之上，总觉得人地都不及自己，这个念头错了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行为亦错了。这一段里面是刚强之恶，这两句是总纲，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讲。我们从那些例子举一反三，就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做错事呢？拜人庙家，我们没有做，是讲破坏农夫那些庄稼，但是以此类推，凡是 破坏人哋生活方面嘅物质受用方面嘅，都属于呢个意思。所以你要懂得呢个意思嘅引申。住喺都市里面，工作嘅方式好多，从事政府方面部门服务嘅，攞薪水过日子，靠薪水过生活。除此之外，有经商嘅，有做工嘅，佢哋有佢哋谋生嘅方法。你去障碍佢，你去破坏佢，令佢抌咗饭碗，失去工作，或者令佢工作待遇降低，都属于呢一类。第二句，破人婚姻，佢里面就包含破坏人的家庭和睦。诸佛菩萨绝对是促进那个家庭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，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。无论在任何一个宗教，对家庭都非常重视。佛法教我哋修行基本嘅科目系孝亲尽事，几乎所有宗教里面嘅圣贤教人都冇例外嘅，都系从孝敬教起。佛家讲孝亲尽事，将孝亲摆喺第一，尽事摆喺第二。其他宗教里面将敬神摆喺第一，孝亲摆喺第二，冇话唔重视嘅。呢度是佛同其他宗教唔同嘅地方。佛法是师道，师道一定建立喺孝道嘅基础上。冇孝亲，冇可能有尊敬师长。佢是合乎逻辑的，中国人讲合乎天理人性。但是宗教一般要尊奉一个神，肯定神是造物主，神主宰一切，所以将敬神摆在第一，一切仰赖神。在佛法讲叫他力法门，佛法的修行正果靠自力， 不靠他力，唯有在净土中同密众讲的是义力法门。虽然是义力，义力就是靠自己亦靠他，义力里面还是以自力为第一。这种方式是和一般宗教观念上的不同，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，如理如法地修行，先得到佛菩萨威神加持。你自己如果不用功，想得到佛菩萨威神加持是做不到的。这样说，我们现在细心想一下，合情合理的。我们自己有一分功夫，佛对我们加持一分；我们有两分功夫，佛加持两分；我们有十分功夫，佛加持是十分。那真的合情合理合法，不是完全仰赖神明。佛菩萨对我们最大的恩惠是教诲，教导我们。譬如世间人想求财富，佛教我们生财之道，也就是你要得到财富，佛同你讲得到的道理，同埋你得唔到的道理都讲俾你听。呢啲理论通达明了咗，你喺日常生活中肯认真努力去学习，去修福，果报就现前啦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想丰收，佛教你点去种植，你就会丰收。佛是这样教我们的。一般宗教里面所讲的完全要靠神的赐予，如果他们错会了神的意思，其实他们神的那种赐予真正的意思和佛法讲的没有差别，就怕错会了意思，以为自己不用努力了，完全靠神赐予，一切仰赖神，这种是什么生活？靠救济过日子。我们每日生活所需靠人家救济，佛教我们是教我们怎样生产。古圣先贤他们的意思没错，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。我们见到很多宗教徒错会了神的意思，再回头看看自己，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亦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。他的原因在哪里？大经大论里面讲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问题出在无人教。我们读经凭凡夫的知见， 凭自己的想法，往往将经典意思想错了，曲解了。所以佛先讲，佛法无人说，须自莫能解，道理在这里。对日常生活的教训，尤其是生活细节方面，确实有些宗教讲得真好，讲得非常详细，譬如伊斯兰教，佛教里面亦有，但是佛教是世尊，多数教导出家人，出家人的戒律威仪亦讲得很详细，但是这部分现在大家都疏忽了，没有人学了。不要讲太复杂的，最简单的沙弥律仪、十条戒律、二十四门威仪，现在去看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去学的人没了。所以现在佛教在行门上讲不及其他宗教，我们比不上天主教，比不上伊斯兰教，他们在生活细节里面仍然讲求，仍然奉行。我们经典反而变成只是在经论上讲下那些道理，不切实际了。感应篇是行经，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他讲的多数是原理原则。不似沙弥律仪、伊斯兰天主教他们的生活规范讲得这么详细，但是那些原理原则我们掌握住，读那些生活规范就非常欢喜，你自自然然羡慕，自自然然想去做，而不是人家勉强你去做，不是人家劝你去做，你自己就好想去做。所以道理不懂不得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